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十七集。不要怂，怼他啊！许科带着他上了天台，天台上风大，一下子就把他的有些情绪给吹得原形毕露。小姑娘眼眶红红的， 怎么了？适应不了啊？ 还行。 真的还行？那我走了。 哎，你给我点时间酝酿下情绪呗。 说吧，遇上什么事了？ 丁宪再次吸吸鼻子，话锋一转。 你同桌是男的女的 啊？ 哎呀，你先回答。 男的。 那你有跟女的同桌过吗？ 有啊。 你女同桌对你好吗？ 这你同桌对你不好啊？ 不，算了。你英语口语好吗？ 英语老师说你口音了。 许科终于明白过来。丁宪点点头，在这件事情上许科倒是挺有经验，娓娓道来。 哼，正常，咱们小时候 ABCD 的发音就没学好，回去多跟磁带读就行了，或者跟口语好的人多交流，自然就能发现问题。你听过李阳的疯狂英语吗？我那儿还有一本书，回头给你带回去看看。口语嘛，就要多说多读，我那个时候也跟了大半年才改回来的。你刚刚说同桌怎么了？你跟你同桌吵架了，还是你同桌欺负你了？ 丁宪低头，手指在面前搅来搅去，鼓起勇气说： 我觉得我同桌可能喜欢我。 是你喜欢他吧？ 靠，说的这么隐晦还被发现了。 不闹了。那可以啊，看来那个男生应该不错，什么时候我过去看看。 你什么时候这么八卦了？ 我只是好奇，什么男生让你那么心神不宁的？你忘了那些同学给你取的外号了？延平女神。 丁宪想转身就走，结果许科喊住他。 哎呀，在感情方面我给不了你太多建议，我只能告诉你啊，自信一点，拿出你以前在延平的气魄，别说是一个同桌，就算是全校的男生都喜欢你，那有什么稀奇的？ 上帝说你天生如此啊，姑娘，谢谢上帝。 丁宪蹑手蹑脚回到教室，刚拉开椅子就听见耳边一句不轻不淡的问候： 你去哪儿了？ 也许是许科的谈话起了作用，丁宪此刻觉得自己就像一朵人人争而抢之的玫瑰，把耳边的碎发轻轻拨到耳后，然后转头冲周思月绽放出美丽的笑容，吐出三个字： 要你滚，不要就是干，噎他呀。 然而在周思月看来，此刻的丁宪就像个神经病，他抽抽嘴角，声音懒散的戏谑： 我才懒得管你，刚才班头来了，问我你去哪儿了。 刘江不是这个点儿都去接孩子去了吗？ 刘江可是出了名的爱叫家长，一想到叶婉贤那张脸，他就开始头皮发麻，神经紧绷。丁宪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，扑通扑通直跳，舌头微微打结。 你怎么说的？ 周思月写着题抬头看他一眼，沈笑： 就你这胆儿还玩叛逆？ 谁叛逆了？ 我跟他说你去上厕所了。 说完，周思月拿笔在丁宪的脑门上戳了下，力道不重。 你丫上辈子积什么德，能跟我同桌？ 丁宪松了口气，把心放回肚子里，冲他莞尔一笑， 谢谢你啊，周思月。 忽然这么一本正经的叫人，这让周思月略感奇怪地扫丁仙一眼。小姑娘丢下这么一句话，干脆利落地转回头去翻作业本，也不再看他。这种疏淡的情绪让周思月忍不住多看了丁仙一眼。临近傍晚，夕阳落下最后一抹余晖，倾斜饱满地洒进教室的窗户里。丁宪小小的影子就这么照在光线下，头顶细碎的毛发微微立起，随着微风轻摆。 他其实很白，却太瘦，身材确实匮乏，没什么可供观赏的点，我一只手就可以把他拎起来。 其实两个人小时候确实见过一次，就像叶婉贤说的，那天晚上他俩睡的是一张床，不过那时候他们大概才四五岁或者六七岁吧。周思月记不太清了，只记得当时暑假他被爷爷奶奶接到乡下去住，那阵刚好是洪汛，爷爷的房子被洪水淹了，床单被褥都湿透了，地上都是泥泞，没法住人，这才去邻镇的丁家住了一晚。丁家当时还没生二胎，房子尤其小，床也小，丁县那张床还是一张一米二都不到的折叠床。 哎，思月啊，你跟县县急急。 哼，我才不要呢，我是男子汉，怎么能跟一个女孩子睡一张床，我才不要。 周思月死活都不肯，结果爷爷跟丁妈妈说， 哎呀，那就定娃娃亲吧啊。 周宗棠当时风头正劲，叶婉贤心里自有一杆秤，模棱两可的应下。不过周思月怎么也不肯上床，最后忍不住困，趴在桌上睡着了，被叶婉贤抱到丁宪床上。当时小姑娘睡得正沉，身边莫名其妙多出一个男生来，可把她好生惊了一下。叶婉贤冲她比了一个虚的手势。丁宪认命地看着周思月，男孩睡得沉，皮肤跟瓷器一样白，睫毛长长的垂着，眉毛始终拧着。窗外的淡白月色像一只母亲的手，温柔地轻抚着床上安静睡着的男孩。然后，周思月晚上尿床了。那是长这么大，周思月有意识以来第一次尿床。男孩涨红着脸从床上坐起来，一脸懵地看看丁宪，又看看自己底下的床单。丁宪憋着笑。周思月捡起边上的枕头砸过去。 嗯，小屁啊。 丁宪收住笑。 这个城里来的小少爷脾气还真大。 我要跟妈妈说，你把我床单弄脏了。 啊，你给我回来。 周思月坐在床上，又一个枕头砸过去。 我要跟妈妈说，你还丢我枕头。 延平镇不过百里，最闲的就是叶婉贤这一帮妇女，没事喜欢聚在桥头河边说点别人的闲话。以前丁宪就听见过他们讨论谁谁谁家的小孩都六岁了还尿床，然后一帮妇人围着咯咯咯笑得花枝乱颤。小男孩们那时都要面子，在丁宪开门之前，周思月从床上蹦下来把人给拉住。丁宪那时其实还算匀称，脸圆圆的，长得特别讨喜，特别是笑起来的时候声音清灵，像只小百灵。 你帮我把床单洗了，别给你妈知道，下次你来城里我带你玩。 我又不去城里。 你个蠢蛋，你总要来城里读书吧，难不成你又待在这个小镇一辈子？ 嗯，也对，多个朋友多条路。好，成交。 开学之前，两人在周家见面的时候，周思月总觉得这姑娘是要债来了。不过开学这么久，她都只字未提。 喂。 丁宪抬头，迷茫地看着周思月。 周末。 怎么了？ 你想去哪儿玩？ 想约我？我放弃了你不甘心了啊？ 嘛？ 靠！ 周思月弹了下丁宪的脑门。 你这什么表情？收回去。 嗯，有何贵干呢？ 你这不是刚来吗？我尽下地主之谊而已。 丁宪一脸戒备地看着他。周思月没了耐心，用手扣扣桌板。 去不去？ 丁宪摇头，过一会儿又点点头。 到底去还是不去？ 去吧。去哪儿啊？ 你想去哪儿？ 看电影吧，我还没看过电影。 丁宪故作轻松，目光新奇地看向他。周思月乐了，又翘起他的二郎腿，恢复一贯的少爷姿态，嘲讽地勾了勾嘴角。 行吧。 看完这场电影，我就再也不要喜欢你，再也不要当一个神经病。我说真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。下一集再见。